眠，从不敢疲惫。东方无愧第一是谁，让我们追求完美。我态度坚决，面朝北，凭你眼神泪，做高准备这一回，气爆后绝不撤退。千山万水。